对联儿。 对联儿， 这对联就是平常啊，哎，什么东壁图书府，西园汉墨林，这什么事都能说的，这叫对联儿 啊。 春联儿， 春联儿， 专为春节写的，这叫春联儿。这个咱们讲究这是念唱作答，下面咱们该来唱了。 对，来唱 这个，这必须要唱。 明白？ 你说了，我唱武生的，咱来本功不行， 对， 必须来黑头，黑头叫花脸， 花脸的唱腔好听。 来一段摇旗， 来，大伙儿掌声。 唱之前必须有一个捋髯口的动作，花脸，摇旗， 摇旗。 马皇兄，慈母的面那喜那酒，大家同饮太平龙，长亭把爱别了你就拱拱上。 好，真有那个黑头花脸那味儿，铜锤花脸。 你说这事儿， 哎，大师傅，不是，我就说这个，这跟过年有什么关系吗？这个， 不是你这脑子怎么就转不过来呀、 啊？啊， 这干嘛呢？ 这是拜年 呢、啊、 哦，拜年端年， 而且拜年呢有讲究。 怎么讲？ 到了正月初一，以长尊为序，先给那最老的，然后往下排，全拜完了之后，咱们再亲朋好友，这个顺序不能改变的， 长幼有序， 而且这个时间要讲究。你现在来讲说，一过12点吧唧一短信过来了，过去没有啊？说你说我越尊敬您，我越给您拜的早，那不行。说这老人家昨天熬了一宿夜，好容易就要打个盹，您给人推起来了，爷爷我给您拜年。 不是，那不心脏病犯了， 这老人家血压都上去，那不行，对不对？您得瞅着，您睡着了别出声，啊，说。爷爷那屋有动静吗？ 有动，没动静， 还没动静。咱们再人会儿。爷爷那屋有动静吗？ 醒了。 那干嘛呢？ 穿好衣服了。 那喝茶呢？起来了，赶紧去拜年。 赶紧去 拜年。哎， 这叫拜呢？ 这叫尊敬。 尊敬。 要说起这拜年了，拱拱手。这是礼貌的。 拱手，这我知道。 这你知道？ 拱手啊，就是给长辈拜啊，要这个双手抱拳，要齐眉高啊。您好， 齐眉， 叔叔婶儿，过年好， 齐眉， 这么办，同辈儿的就在胸前，在胸前就可以了，过年好， 你看，这毕竟是练过，他就不一样，是吧？这个拜年是这样，你看咱们唱也说了，这个说也说了， 念也说了，对， 下边是干什么呢？ 不是您那个做，我就想起来，师傅，这个天桥，刚才这个阿龙也说，逛庙会，我记得老北京那天桥特别热闹。你到天桥啊，能吃到老北京很多这个特别这个有代表性的小吃啊，什么豆汁张啊，什么这个爆肚王啊，什么茶汤里呀 啊这些都特别特别多。除了这个以外，是不这个打把式卖艺的，什么各种各样的民间艺人啊，都在那儿表演。哎呦，那个过年的味道，这太好了。 你要说这个天桥啊，你别看你说这么热闹，你去过吗？ 没有，没赶上。 师傅去过 啊，您小时候？ 我小时候真去过 啊， 天桥，朱市口坐车往前面走，天桥就这地儿，那都是撂地摊的 啊， 特别是这翻跟头的，走，啪， 没错， 前滚翻上去了，摔跤，走。 哎，我倒想听听师傅，您今年过年是怎么打算的？ 我今年自驾游去。 自驾游？ 自驾游。 嘿，您是准备海南还是云南呢？ 我跑那么远干嘛去？ 那在哪儿啊？ 我就北京自驾游还不行啊，共享单车自驾游 啊，骑着车的自驾游。 平常大家都特别忙，路上也特别挤啊，咱北京这建设那么多好景都没时间看，这趁着放假小黄车一骑，嘣嘣一锁，哎呦真好看，咱们又走了，哎呦真好看，你说这多美呀， 是吧？主意真好，但是有一问题啊，那车子可不是说骑上就走，而那车都锁着呢， 锁着呢， 那锁您能打开吗？ 什么意思？打一上台你就这，您能您我 哎，你看， 我怎么 道具上来了？来吧，师傅，把这打开，我们看。来，您开。 怎么了这个？哎呦，就这个。 嚯， 不是扫码吗？ 嚯，还知道扫码？那儿呢？对， 这儿呢。 啊，对。 划开，走，喷儿， 嚯，还真开了，行，太棒了，行，师傅，您还真不落伍啊，跟得上时代，

还是你只能把它叫做人脉？嗯，你知道吗？人脉这个词儿特别有意思，我觉得这个词儿特别现实，而且是特别独属于我们当代人，我们用社交媒体的这群人。嗯，什么叫做人脉？如果真的是你最要好的朋友，你不会说这是我的人脉；你的亲人，你不会说这是我的人脉。通常我会说，哎，我的人脉圈有多广？你脑海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就是，你未必会给他交心，但是你只会给他付出善意和礼貌的这一群人。嗯，你会和他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，但是骨子里头，这个人不是我的知交。这个人是日后如果有缘，可能你帮我一下，可能我又帮你一下，这么一种人际关系。嗯，那这种人际关系，我没有做道德评价说它不好啊，我觉得是这个时代的一堵独特的风景。但是我觉得你无论如何，在我们这一个时代不得不和这么多人交往的情况下，你不能说我们的关系是变得更亲近。 是的， 我们的数目是变多了，但是灵魂和灵魂之间的距离是变远。嗯，我觉得是这个问题。嗯，然后再说，沿着这个点说下来吧，我觉得刚才我一开场的时候不是说嘛，社交媒体让我们其实越来越把自己的真我隐藏起来。我不懂现场有多少人是在玩朋友圈或者微博这些社交媒体哈，如果你没在玩，这证明你不正常啊，这个时代就是这样。你没有发现你会在朋友圈上发怎么的帖？一定是你其他朋友看了会觉得有趣的图片。 是的， 对不对？你到一个地方旅游，你会找那些最能够炫人耳目的图景拍下来放上去。你会选哪个你自己的自拍照放上去？一定是最美的角度，而且不 P 过图，对不起自己良心的那张照片你放上去。你每一次发了你的朋友圈，你会不会定时回头查看？我反正不得不养成了这个习惯。我发了微博， 看看评论， 我会时不时忍不住我开出来，有没人给我点赞？有没人在我下边做评语？嗯，你知道吗？包括我看朋友的朋友圈，他发的帖子，有时候我看他发了一篇文章，哎，下边好像没什么人在点赞给评语，我觉得我有义务给他捧个场。嗯，你有没有觉得这种场景有点怪？嗯，社交媒体的整个机制好像是把我们展现真我的形式越来越表演化。 是的， 很多人说在社交媒体我可以更加了解我朋友在发生什么事情。你了解的那个是真的他吗？还是他表演型人格所呈现出来的那个面貌？嗯，对不起，社交媒体就是一个舞台，它上边所有设计出来的机制都慢慢把我们导引向一种表演型的人格。嗯，如果我们认为人和人之间更亲近，真的是属于灵魂和灵魂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贴近。嗯，你从朋友圈上了解再多你的朋友，你都会默默地知道，嗯，我和你的距离没有我在你朋友圈下边评语所表现的那么亲近。嗯，这就是社交媒体的社交形式，我认为是疏远。 包括社交性，我们想想，当直中兴说年俗随人改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干什么呢？想一想啊，二三糖瓜粘没有了啊 ，see you bye 糖瓜粘，灶王爷再见吧。那你这会儿你爸叼根烟在边告诉你儿子，二十三发微信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发微信呢？发给灶王奶奶，我告诉你，让灶王爷是上天言好事啊，回宫降吉祥啊。24用探探，我告诉你，明年就能把儿媳妇带回家了。25用陌陌啊，26啊，27、28你歇三天。29上淘宝啊，把馒头给我买回来。30晚上用弹幕看春晚，哎，大年初一拿着红包跟马云爸爸一起跑啊。你想想这个东西，全家大年三十围炉夜话的时候，守岁的时候，一家人本来是怎么样啊，张家长李家短，三只蛤蟆六只眼啊，总结一下今年的状态啊，突然你们家一家子跟守灵似的拿一手机，然后你在那儿发今儿饺子什么馅儿的，你爸坐这儿混响，